澳纽广东道，你的广东话频道 ANZCanton.com。想去边度都听到澳纽广东道 ？ANZ Canton 而家有 podcast 啦 ！iPhone 及 iPad 用家可先使用 Safari app， 输入网址 anzcanton.com/feed/podcast， 再用 podcast app 下载最新节目。 Android 用家先使用 AntennaPod 输入 anzcanton.com/feed/podcast， 就可以即刻下载最新节目，就系咁简单。 澳纽广东道 ANZ Canton。com， 你的广东话频道，呢度嗰度，度度都听到。澳洲路边社 Mainstream Australia。Hello， 大家欢迎大家收听 My Radio 同埋澳纽广东道嘅联播节目《澳洲路边社》，逢星期四见面啊！今日系2014年11月13日嘅，大家好，我系世聪， 我系 Ivy。 咁咧，哇，今个节目咧系好多嘢讲，咁所以咧就赶赶火车吓、啊，就快啲讲啦，咁样样吓。咁系啦，咁今日咧我本身咧就想讲下呢样嘢嘅，因为咧中国嘅人士咧嚟到澳洲咧又系好巴闭啦，耀武扬威啦，咁样样，即系又喺呢一个澳洲嘅媒体嗰度咧就做到大新闻啦。咁呢一件系咩？咩事咧？我相信香港都有報道到噶，可以 Yahoo 都睇到嚇，就係關於呢一個澳洲嘅唐人啦、中國人啦 ，Chinese 嚟嘅，咁佢叫 嚇 杜盈盈啊，係咪啊？佢英英刀咁樣，佢叫英英刀嚇。咁呢個英英刀咧，佢就係、是好熱心嘅，好熱心嘅佢嚇。佢見到咧好多 international student 咧，海外學生嚟到澳洲咧，英文又唔好啊，即係又唔識 referencing 啊。可能有好多人係好有錢嘅，嚟到根本就唔想讀書。點解父母要逼我讀書？即係我想坐 Benz 啊，揸 Benz 咁跟住出去帶班女同啲女威啊嘛，咁樣。點解呢一啲學生要咁慘做功課？咁所以即系呢一个咁有心嘅女士咧，就系 起咗同情之心， 系啦，有一个同情之心，咁就开咗生意吓，咁就叫做 My Master， 咁就系咧俾人咧就系、是、上网嚟到买功课嘅咁样样吓，咁、所以你就可以话即系我份功课系咩，咁跟住就俾晒资料人哋啊，咁人哋咧就帮你做咁样样吓，咁我觉得即系呢一个系一个非常之有心嘅女士啦吓，咁啊值得。 我为你话一盘好好嘅生意添 啊，都应该 OK， 佢都赚咗100,000噶喺一年里边系咪吓？咁我觉得应该值得表扬啊，系咪？即系因为我哋系一个世界公民，即系我哋系相信呢个多元文化。咁喺澳洲咧，即系非常之支持多元化，同埋即系反种族歧视啊嘛。出貓，其實我都唔覺得呢個出貓嚇，點解唔係出貓呢？因為大佬即係佢哋咧就會話嗱，即係我份功課要求係咁，咁你寫份俾我咁樣，咁佢嗰盤生意賣 master， 佢係寫個答案出嚟啫嘛，佢冇話要你交喎、咁邊度有出到貓呢？你唔可以咁样讲人噶嘛，系咪？咁所以即系呢一啲西方国家雪梨神风暴呢一个报道咧，即系绝对咧系种族歧视同埋抹黑中国人嘅 吓。 咁所以即系今日会讲下呢一个即系西方国家无理嘅抹黑啦。因为即系喺呢个多元文化社会里边吓，即系我哋系要即系支持多元文化，而出猫咧根本就系中国嘅文化。我哋绝对唔可以抹杀，因为抹杀就系种族歧视咁样。咁同埋咧，正所谓好多左交成日都同我讲咧，就话中国人要帮中国人吗？中国人要帮中国人，即系咩叫帮你不帮亲啊？呢、這个我唔 buy， 因为大家身为中国人、黄种人，流住呢个中国人嘅血，喂，必定咧系要血浓于水。就帮翻中国人，我理鬼你偷呃拐骗杀人啊！呢、這、一个兜盈盈，兜盈盈， 兜盈盈啊！ 佢兜嘅英文系 D O U 兜啊嘛， 兜盈盈 啊！兜姐吓，呢位啊兜姐，佢咁有心帮助一啲需要帮助嘅海外学生吓、 啊，我哋应该表扬佢。 我哋绝对应该表扬。咁同埋西方国家嘅报纸嗱，其实种族歧视行为系咩咧？种族歧视行为就系佢批评中国人吓、啊，总之白人批评中国人就 系、是、种族歧视。 系啦，嗱，我最近咧喺网上咧就睇到一幅相，啊，唔系，其实唔系相嚟，佢系即系一个 cartoon 嚟嘅，即系嗰啲漫画咁样样啦。所以我觉得佢讲得好啱嘅，我亦都系非常赞成嘅。咁咧佢就即系有一个亚洲人，咁跟住佢话 I'm Asian and I'm proud， 即系我系亚洲人，我系非常之自豪咁样样啊。呢、這个就咁跟住下边咧就有一个印啦，咁样咁就印住住 not racist， 即系黑色嘅印、 哦、 not racist 咁样。咁跟住有一个墨西哥人，咁跟住 I'm Mexican and I'm proud of it， 咁跟住 boom not racist。咁另外咧就有一个系。即是非洲人来的这样的 I'm black and I'm proud of it， 这样 not racist。 那么第四个那个就不可接受了，就一个白人，他说 I'm white and I'm proud of it， 那么就一个红色的人就打下去就是 racist 这样、我要非常同意的，这个是即是在我们这些西方国家包容的多元文化社会呢、少数族裔呢是不得批评的，一批评就歧视的了、所以我都希望我们伟大的华人社区领袖就要即刻出来就为这位兜小姐是要平反的、今天我就会用少时间讲一下关于这个中国的出猫文化和为什么澳洲是必须要接受的这样、这个嬉笑怒骂不知道大家听不听得出，因为有些人听不出的，所以我讲清楚先、即讲一下这样，但另外一样就是、今个星期二即是 正经一点 前日、就是这个的国商纪念日 Remembrance Day， 也是叫做 Armistice Day 停战日 Red Poppy Day， 在美国就叫退伍军人日、Veterans Day。 这一天就是悼念在1918年的11月11日就是停战。其实呢在这四年里面、就是2014年到2018年呢这一段时间，对我们西方民主国家尤其是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就是我们啦，是非常重要的这样、因为这个时间是被我们反思，即是当年已故的军人、或者是做后勤的护士的、是做过些什么令到我们今天可以得到这个民主、还有我们应该怎样珍惜，还有怎样看待、即是这些人流血为我们死留给我们的这份礼物、即是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呢、即是如果你听开我的节目的真的很明显，我会说是看待得不好的这样。 你上两个礼拜都有讲。 是啊，是看待得不好的，即尤其是我们海外华人、或者是其他新移民、是看待得特别差的这样。所以今天我就想分享一些即关于一些战争的故事，因为呢我、即也都是准备是参与这个、Remembrance Day 的这个悼念仪式之前呢是特登揸了车下去 Canberra 坎培拉，即是澳洲的首都、就是做一个即是参观国家战争纪念馆，它也是有一个博物馆的、就听下一些故事啦，就是关于即是当时的军人和护士、和其他后勤、的英勇的故事、今天都分享一些、我是觉得非常感动的，即有些很有趣的都跟大家分享一下啦、今天主要讲这两件事，但是就有一单新闻就是、不得不提的樣、是不 是大新闻？ 是啊，即是这个世界大新闻啦，就是关于这个 APEC 的会议啦。那这个 APEC 的会议呢就今个星期就开始了啦，那即是喂是啦、里面都见到很多的得意的场景啦，这样 人生百态是吧，是 啦、你有没有看这个中国和日本的会面啊？ 有啊。 是怎样？ 中国和日本就是习总啦，跟着就跟日本的首相就见面，即是一开始的时候可能打个招呼这样，是吧？ 是啊，他打个招呼，但是 习总呢，是真的 打招 呼呢？ 他就接受，即是他是一路一路握手，他握了很久，握了成十秒，但是他每次即是他一路握着就冇聲嘅，但係你聽到我聲音就知道佢個動作係點啦。即係佢係個嘴彎咗去一邊啊，係啦，個嘴係彎咗去一邊。 即系嘴悄悄 咁，跟住安倍晋三佢讲几句，咁跟住之后翻译即刻突出嚟，咁跟住就帮佢翻译翻，咁跟住之后佢就当冇听到咁样样咯，咁跟住之后就望住观众，咁跟住之后就再握下手，咁跟住之后好快就行开咗去啦，咁样，咁即系呢一段片好搞笑啦，咁就喺 YouTube 就广传啦吓。咁亦都係俾大家睇到即係中国即係家陣对日本嘅态度係點樣嘅。咁但係当然即係喺呢一个 APEC 嗰度最大嘅主角呢当然係普京啦，因为而家普京喺度即係发癫嘛，即係普京佢而家即係佢而家已经肆无忌惮㗎啦，即係佢西方国家佢鬼理你啦，即係佢见你奥巴马远洋㗎嘛，係咪咁即係所以之前呢佢去呢一个嘅即係无端端去襲击乌克兰啦咁樣，即係好多係西方国家嘅自由国家呢即係都即係觉得呢样嘢係不可接受嘅。咁啊， 就包括奧巴馬啦，即係奧巴馬都冷眼佢啦，咁嚇咁樣樣，咁同埋澳洲嘅總理咧，亦都係咧同佢有一個嘅即係 confrontation 嘅嚇，即係有一個挑戰嘅咁樣樣。咁今日咧就講下呢一個嘅挑戰啦。咁但係真係覺唔覺得咧？即係當你睇呢個 APEC 嘅會議嗰陣時候咧，其實你係見到呢一個世界好亂嘅。 嗯。 即系当啲领袖个个都系咁样咧，咁其实系同即系当年我记得上次嘅 APEC 系2007年啦，唔知中间有冇啦吓。咁但系当时系冇咁差嘅，即系因为嗰次喺雪梨举办嘅，咁所以我特别记得啫吓、即系冇咁多呢一啲咁差嘅关系显现出嚟嘅吓。咁同埋因为 APEC 咧，即系唔系联合国啊嘛，即系联合国你就会见到即系呢个国家唔妥，呢、這个国家呢、這个国家唔妥，呢、這个国家啫，系咪？ 好明显。 咁但系 APEC 佢系一个即系经济贸，即系其实呢班全部都系经济贸易伙伴嚟嘅 吓， 即系佢系第一世界国家啦，或者系即系喺经济方面系即系做得非常好，发展得非常之好嘅国家。咁、所以其实本身呢一班咧系合作伙伴，应该系 friend 嚟嘅。但系点解搞成咁咧吓咁样样吓？因为其实之前咧即系大家好兴奋选奥巴马做。總統嗰陣時候咧，即係個個覺得哇，有奧巴馬就有和平啦咁樣樣。嗱、即係我哋先要講講中東個筆先。嗱，即係有好多人咧，佢可能會話係我係布殊解亂咗，咁但係奧巴馬咧而家佢 clean up the mess， 但係佢 clean up 唔到啫嚇，即係佢收唔到科。咁但係最終咧都係關布殊事嘅嚇。咁呢一個講法咧就即係見仁見智啦，咁但係就好難證實到嘅嚇，因為點解咧？因為其實布殊一開始應唔應該打伊拉克咧，真係好多人話，嘿，我根本就揾唔到呢一個大殺傷性武力，咁但係其實最後係揾到嘅，係揾到好多即係化武嘅，咁佢本身諗住用呢化武嚟做咩？嗱，即係因為好多人佢而家即係嗰啲左翼就捉住啲咩，佢就嗱之前咧布殊咧係話有呢一個嘅核子嘅裝置嘅，但係揾唔到，嗱呢個事實嚟，真係揾唔到核子裝置，但係最後係揾到好多化武啊。咁系咪真系揾化武？即系有化武就冇事，有核武就有事咧？系咪咁样咧？咁其实两样都有事噶嘛吓。咁同埋即系佢点解要有咁多化武喺度先？做咩啊？摆喺度做装饰啊？黐线嘅！佢摆化武喺度，梗系要用啦。咁佢用嚟做咩咧？咁其实好恐怖喎。咁如果美国当时唔出手打伊拉克嗰阵时候，到底会有啲咩事情发生咧？咁样样吓。同埋阿富汗又系啦。咁其实即系大家当年咧就有一个咁嘅睇法嘅，就系打阿富汗就 OK， 但系打伊拉克就唔 OK 啦。咁即系唔知道大家对呢样有啲咩睇法啦吓。咁但系呢一个都系一个几广大下嘅睇法嚟嘅，因为当时打阿富汗咧，其实无论系左翼或者右翼咧，即系都系支持嘅。其实就吓。咁但系即係有好多人咧就話哦，其實即係中東咧，你最好唔好搞佢啦，即係你好似撩個風巢咁樣。咁如果你撩個風巢咧，咁佢就會嚟捉你啦咁樣樣。咁但係其實即係你係咪可以容許一個風巢係越嚟越大？咁你係 do nothing 嘅咧咁樣樣。所以我哋今日可以睇翻今日嘅情況就話，哇！而家中東係好亂喎，係咪因為我哋撩咗個風巢咧？但我哋唔可以 assume 就係話，如果唔撩呢個風巢或者唔 do something 咧，今日嘅情況會好啲咯。吓咁样样，而家其实喺中东国家就真系好乱，即系包括我时常讲关于呢个伊斯兰国啊，捉啲细路仔斩佢哋个头，或者喺个腰嗰度斩佢哋，即系咁跟住又即系十零岁、十二三岁啊，就你系基督徒啦嘛，就挂你喺十字架咁样样，即系就钉你，即系钉你上十字架，即系呢一班系黐线嘅，即系喺世界里边咧，即系而家现今嘅国家咧，或者现今嘅时代咧，系唔应该见到啲咁样嘅嘢噶吓，咁但系呢啲嘅事情系一路咁样发生。最近我亦都睇新聞咧，就講翻呢個 Boko Haram 咧，即係之前係捉咗幾百個女童嘅學生。點解捉佢哋呢？因為呢一班女學生咧膽敢讀書。因為喺我哋伊斯蘭教嘅教義咧，你哋呢女仔係唔應該讀書嘅，女係富餘留喺屋企，要包實個頭，佢係要咁啊嘛。你竟然讀書，我捉咗你賣你去做雞。啲小朋友五六歲就賣佢去做 sex slaves 做性奴。咁樣樣，好啦，咁我兩個星期前就睇一單新聞啦，就有呢個 Boko Haram 嘅即係呢個領袖呢一個 Abu Bakar Shiku 啊，咁佢就咁講，佢話 If you knew the state your daughters are in today, it might lead some of you to die from grief。即系佢就话，如果你今日即系佢同啲父母，佢挑衅啲父母，即系捉咗人啲女仲唔够，仲要挑衅啲父母。佢就话，如果你今日知道你嘅女儿嘅状况嘅话咧，可能会导致你好多人咧就系伤心致死，即系唔知佢做啲咩变态嘢咁样样 吓。 咁咁美国有啲咩做咧？咁美国基本上系咩都冇做到嘅吓。咁但系我咁讲咧，有啲唔公平嘅，因为咧我知道奥巴马嘅老婆 Michelle Obama 咧吓，佢就非常之努力啊，非常之努力同埋热心啊吓，即系唔好出兵啦，因为出兵系即系唔和平啊嘛，系咪？我哋要和谐啊嘛，系啊，唔和平啊嘛，咁同埋即系。 你點解選奧巴馬？因為你相信美國唔係世界警察啊嘛。咁嗱咁樣講啦 ，Boko Haram 捉咗幾百個小朋友，捉咗幾百個女仔，關美國咩事先？ 係啊。 哦，咁啊講得通喎，係咪？咁所以咧，美國咧係絕對唔需要做嘢嘅嚇，亦都絕對唔應該，因為你 都唔使叉只腳落去。 係啊，因為你點知會唔會喐到佢個風巢嘅咧？係咪？嗱，佢而家捉咗三百幾個細路仔細路女啫，係咪？如果美國派軍入去，哎呀！之后佢再捉多500多-600个嘅，哎呀，咁点算呢？咁所以咧，美国系唔应该派兵落去嘅吓，唔应该搞啲咩嘅。咁所以咧，即系奥巴马嘅老婆咧，Michelle Obama 咧，佢就做得非常之好吓，亦都咧系得到世界嘅掌声。咁佢系做咗啲咩咧？佢就好努力咁样咧，攞张纸吓，用双头笔写咗 hashtag， 咁跟住写 Bring Our Girls Back。咁跟住之後咧，即係扁嘴啊，同埋皺眉頭啊，揸住嗰張紙，咁跟住皺眉頭，係啦，咁、希望呢一啲咁激烈嘅行為咧，就可以阻止呢一班癲佬阿 Abu Bakr Shiku 同埋呢個Boko Haram， 即係阻止佢哋咧唔再捉啲女仔啦。即係我相信咧，因為佢係左翼嘅人咧，真係好純真嘅，佢係嚇。即係我相信佢嘅諗法就係咁，好，我揸住呢張紙，咁跟住即係呢包頭中意坐喺地下側邊有 AK-47 嗰啲 terrorist 咧，佢就話：哎呀 ，Michelle Obama 俾張紙我睇啊！Bring our girls back 啊！ 等谂下先， 佢感觉好有道理啊！喂，你唔好再放翻晒啲女仔，全部带翻屋企，每人再赔多$100。我相信呢件事系会发生嘅咁样吓，因为绝对唔应该派兵啦，绝对唔应该做啲咁嘅嘢，因为你撩佢个风巢啊嘛，你撩佢个风巢之后唔知发生咩事，所以最好唔好搞呢个第一，同埋第二就关美国咩事啫？系咪？你又唔系世界警察吓？边个授权俾你做呢样嘢噶？系咪先？系咪？系啦，咁所以即系中东个情况就系咁啦，咁所以即系世人咧，即系世界上嘅人咧，就系如佢哋所愿啦，冇世界警察吓咁样，美国咧就唔会再参与呢啲嘢噶啦，咁样吓，咁所以咧即系其实上次喺嗰个 midterm election 完咗，即系美国嗰阵时候，即系奥巴马灰咗啦，基本上佢而家咩都唔掂啦， 冇乜人 support 佢嚟噶 吓，因为佢个议会咧已经系再唔会支持佢，咁但系其实佢都有啲嘢可以做嘅，咁但系即系当佢系俾电视台问到，喂而家你两院都输咗，咁跟住你点咧？咁跟住之后佢嗰个懒散样咧，就真系你真系要上，你真系要上网先睇得翻嘅呢个就真系吓，咁但系咧嗱佢 care 佢个样， 冇错，佢已经 stop caring， 佢已经知道佢玩完咗，所以喺呢个 election 之前，佢已经就出去打羽毛球，打高 尔 夫 球 啦， 可能都系打羽毛球， 打高尔夫球啦，系咪？嗱，咁所以咧，即系我见好多中国嘅网民咧，就批评奥巴马话唔尊重嘅，因为佢去呢个 OPEC 嗰阵时 ，APEC 嗰阵时候咧吓，OPEC 就系中东佬去嘅，好 OPEC 就 APEC 嗰阵时候咧，佢系咬呢个香口胶咁样样。嗱、咁即係其實呢啲係唔會死錯人嘅，即係點會無端端食香口膠嘅啫？咁梗係有意思嘅啦。咁即係中國人佢就即係覺得唔 happy， 即係佢話你唔尊重我哋中國，因為我哋中國係主辦國啊嘛，係咪？咁我覺得呢個只係 half the story 嚟，只係故事嘅一半。嗱、因為如果你係有學生嘅，即係你係教師啦，係咪？你有學生喺度食香口膠嘅咁樣，咁第一。佢就係首先唔尊重老師先啦，呢、這個人係咪嚇？咁但係第二更加重要嘅就係咩咧？就係佢 care 唔 care 嗰個學科。 嗯， 唔 care 啊嘛，系咪？你有冇见一啲真系读书读得好叻嗰啲人，即系 戴晒眼镜好啊，好拗镜 啊，戴晒眼镜读书嘅咁样样，咁跟住食香口胶，梗系唔会啦。你食香口胶就系代表我唔 care 咁样样，咁所以佢唔系净系话俾中国听我唔尊重你啊。其实呢个其次嚟啊，即系中国你唔好谂得自己咁重要。佢唔系想话俾你听我唔尊重你，虽然佢可能想咁样做，但系更加重要，佢就系想话俾呢个世界听 ，Hey man， I stopped caring， 唔关我事，我唔系世界警察，我唔系世界。大佬，即系佢系咁样样啦。咁所以点解呢个世界咁乱呢？其实真系要多谢奥巴马嘅。其实吓，即系呢个世界乱，咪呢个世界乱咯。咁关你美国咩事啫？呢个第一，同埋第二嘅， 奥巴马根本都冇错啊。 系啊，冇错，系啊。所以你见我系冇批评， 冇责怪过佢， 冇责怪我系讲佢啱添啊。即系佢系 佢做足佢自己本分。 系啦，同埋个个都想佢咁样做啊嘛，个个都话即系点要警察啊咁样。咁当然啦，呢个世界乱咗阵时候，咁即系恭喜你哋咯，你哋大家支持冇世界警察啦吓、香港嗰啲人几开心啊，系咪嗰阵时候就系话好嘢，选咗奥巴马，虽然唔关佢事咁样吓，咁但系即系我相信咧即係其實呢樣嘢最後係關香港人士嘅，係因為咧，你諗下，如果係喺布殊年代啦，如果中國係要派呢一個嘅解放軍落嚟香港嘅，布殊係唔會。 坐視不離， 坐視不離，唔會俾呢件事發生。但我相信咧，奧巴馬咧絕對會，唔 care 啊，唔關我事嘅咁樣樣。咁跟住當解放軍嚟到香港嗰陣時候咧，奧巴馬咧就一路食香口膠，就一路打高爾夫球咁樣樣啦。咁點解啊？因為佢唔係世界警察啊嘛，唔關佢事係咪？ 系啦，嗱咁除咗中东之外咧，俄罗斯咧亦都系因为部署落咗台之后咧，即系佢哋都而家都发威啦咁样样，咁竟然咧系可以咧就过人边境吓，咁跟住系可以可以肆无忌惮咁样占领呢个乌克兰嘅，系可以咁嘅，再要射落一个民航机添。咁奥巴马讲咗啲咩咧？佢就话你咁唔系几好咯，咁样样系唔系几好嘅啫，咁样 样真系唔 系 几好。 系啦，咁所以咧即系所以咧，即係我都想讚一下我哋澳洲嘅總理咧，係非常之有慧根嘅。因為當有呢啲咁世界性嘅事情發生咧，通常你都係睇美國頭，咁跟住之後就 take action 啊嘛，係咪嚇？即係你有主有次啊嘛，有分大細啊嘛，係咪嚇？咁但係即係當呢個 MH17 事情發生，即係喺今年七月發生嗰陣時候咧，呢一個澳洲總理艾保特咧，佢係冇理你奧巴馬，佢係第一個率先咧，就係即係照。照呢一個嘅俄羅斯大使，咁要問佢你搞啲乜鬼嘢，你發生啲咩事，就鬧佢咁樣樣。咁跟住即係之後咧，艾保特咧佢係第一個走出嚟咧，佢就話咧，即係呢一個咧係一個appalling crime， 最大惡極嘅行為。哇！即係用啲咁嘅字眼喎。咁亦都咧係開始咗咧，即係呢一個嘅經濟嘅制裁嚇，即係澳洲係率先做呢樣嘢嘅，係完全冇睇美國嘅，奧巴馬係之後先至再出聲講嘅啫，咁樣樣嚇。咁但係咧呢一件事咧就激到俄羅斯嘅普京咧就好嬲啦。咁即係俄羅斯佢出嚟嗰陣時候咧，即係佢即係當時啊呢個幾個月前啦， 七月嘅時 嚇，即係佢話呢個指控咧係不可接受嘅咁樣樣嚇。咁所以即係其實即係當呢件事發生嗰陣時候咧，就好多人都喺度期待緊。即係喺呢一個 APEC 嘅會議嗰陣時候，呢兩個領袖係會有會面嘅，即係佢哋會點咧咁樣樣。嚇，咁嗰陣時候，即係當我哋嘅總理艾保特被問到嗰陣時候咧，佢就話咧佢會 shirt front 嚇 ，shirt front 啊 ，shirt 即係 T-shirt 嘅 shirt 啦 ，front 即係前面啦，會 shirt front 呢個普京嘅咁樣樣。嗱，咁 shirt front 意思係咩咧？佢其實係一個澳洲嘅體育嘅字眼嚟嘅咁樣樣嚇。咁其實有兩個意思嘅。咁喺澳洲有兩種嘅澳洲籃球咧，一種叫澳洲籃球 AFL， 另一種就 rugby 啦咁樣嚇。咁 AFL 咧嘅 shirt front 咧就係嚴重啲嘅。咁就係咩意思咧？就真係你知有啲澳洲打 AFL 嗰啲鬼咧，真係好大隻噶嘛，係咪？即係佢話係要用即係最快嘅速度即係全力咁跟住咧冲埋去一个人嗰度，咁要推跌佢，吓个就叫 shirt fun 啦，咁样，咁跟住第二个 shirt fun 咧就系喺 rugby 嘅，咁呢一个就冇咁即系 rugby 系斯文啲嘅吓 ，rugby 咧佢嗰个就系、是、咧，即系如果你系拉人哋嗰件衫嚟到挑战佢哋嘅咧，啊咁呢个就叫 shirt fun 嘅咁样样吓，咁即系好明显都系一个政客，佢话要 shirt fun 另一个领袖咧，即系佢话即系呢个好明显系挑战嘅意思啦吓，即系我话嬲到出烟嘅，咁你唔会即刻嚟攞我你边度出烟啊？我使唔使熄咗 smoke alarm 啊？即系你唔会咁样样噶嘛，就或者话我兴个火屎嘅，吓、啊、你兴个火屎啊？你唔好坐我 sofa 度啦，会烧到我张 sofa， 真系唔会咁样，因为我唔系，因为呢个唔系 not literal 啊嘛，系咪？咁所以好明显佢嘅意思咧，就真系挑战咁解吓，系会同普京咧喺 APEC 里边有个冲突嘅咁样样。咁即系我自己嘅睇法啦吓，就觉得即系艾保特佢嗰个 performance 佢表现咧系非常好嘅，即系佢有冷眼佢啦吓，咁同埋咧佢亦都系有冲突吓，亦都系即系强烈咧，即系谴责同埋要求道歉同埋赔偿嘅。咁呢个应该系好好啦，即系因为其实呢一个咧可以对比翻即系当年香港同埋菲律宾之间嘅人质事件里边啦咁样样。咁记唔记得嗰件事啊？ 记得啊，咁嗰阵时呢件事就发生喺2010年嘅八月啦，咁就即系实个详情个故事，你想唔想听啊？ 或者你比或者你比较或者你唔好讲晒成件事，或者你比较一下，即系嗰啲领袖嗰啲行为系点样样？ 咁嗰阵时咧，2010年咧仲系曾荫权嚟做行政长官噶嘛，咁阿 Sir 就即刻咧就咁开咗个专责小组去调查呢件事啦，同埋同时间佢都有去。即係同啲菲律賓嗰啲官員會面嘅，咁但係咧，從來都冇一個共識或者有一個答案出到嚟，或者可能就咁好蒲面咁樣就講咗啲商討嘅方法咁樣樣。 咁即係基本上咧個 criticism 咧就係香港政府係冇認真咁對待呢件事嘅，尤其是梁振英之後佢接管啦，咁跟住佢仲笑添咁樣，係咪？佢仲即系握手嗰陣時候仲笑啊咁樣，即係佢冇認真咁對待呢件事。 舊年 APEC 嘅時候咯。因為佢嗰時跟菲律賓的總統阿基諾三世都有個會面噶嘛，咁時仲笑哈哈咁樣同對方傾偈啊咁樣咁亦都即係 激到香港人好嬲啦， 冇乜冇直情冇乜點提及翻人質嗰件事添啊， 係啦冇錯，咁跟住之後佢仲俾人玩添，即係要三 係 啊三個 坐 喺好窄嘅 sofa 度咁樣， 阿基諾就 嗱呢一個咧，亦都係大國同埋小國之間嘅嘢啦，即係好明顯香港根本國家佢都唔係添，即係 我阿基洛三世見你已經俾面你啦，即係佢可以咁嘅，因為唔係國家嘛，咁中國唔會幫你香港出頭噶啦。雖然大家血濃於水，係咪？即係點解唔叫你做中國人呢？咁樣因為你唔當人哋係中國人啊嘛。如果你係中國人，你會咁做啦。咁但係呢個另一個話題啦。嗱，咁但係咧，嗱，所以即係如果我哋做一個對比咧，即係艾寶特嗰個 performance 咧係好好多嘅， 非常之好。 因為始終咧，澳洲都係一個小國，係咪？澳洲都係一個小國。咁但係一個小國嘅呢個領袖咧，就咁樣冷眼佢，咁同埋咧即係咁強烈嘅譴責同埋要求嘅道歉咧，其實係非常好嘅。咁即係同香港嘅官員啊同埋領袖咧，就真係爭天共地嘅咁樣樣。嗱，咁但係咧，另一個對比就係咩咧？就係香港嘅領袖咧批評曾蔭權啊，或者係批評梁振英，話佢對待呢件事嗰陣時候就 個態度 啊個態度就唔夠好啦，係咪嚇？咁但係咧喺澳洲咧就相反，即係喺澳洲個領袖個態度就非常好，咁但係個媒體嘅態度就唔好啦咁樣。咁點解我咁講咧？因為咧，澳洲尤其是左翼媒體 ABC 咧，即係納税人俾錢嘅呢個 ABC 咧，佢咧就剪咗一段短片咁樣樣，咁呢個係笑話嘅一段片嚟嘅，即係佢係將 Abbott 個頭就剪咗出嚟啊，咁然之後就擺咗一個即係打 boxing 嗰啲人嘅身上邊啊，Putin 啊，即係普京啊嚇，又剪咗頭出嚟，又擺喺一個 boxing 嗰度啊咁樣樣，咁跟住後邊有一個 background 就係一個即係個我啲 boxing 嗰啲場地啊，咁跟住就叮叮，咁跟住之後佢後邊即係有啲好詼諧嘅一啲嘅旁白啊，即係佢當呢一個係笑話咁樣講嚇，係啦，即係咁樣做咧，佢係非常之不理會同埋不尊敬咧，即係呢298個死難者同埋38個澳洲人嘅嚇咁樣。咁點解咁樣？因為佢係左翼媒體啫，佢係咁樣。咁同埋佢哋嗰個批評就係咩咧？就話當時啊 Tony Abbott 佢就話要 shut fund 啊嘛，係咪？咁跟住啲左翼媒體就嚇你要 shut fund 啊？哦，咁你真係要打佢？好，我就睇下你打唔打。咁跟住之後咧就去到 Abbott 嗰陣時候就影佢，咦？你睇下有冇出手打先？有冇衝？埋佢先，哎呀冇啊！你口行行大隻講價，即係佢嗰個態度係咁樣樣咯。咁但係其實艾寶特佢即係對於呢件事嗰、那個嗰態度咧，係首先係專業啦，咁同埋係莊嚴嘅係，咁同埋即係佢就算係要同佢對質啊咁樣，佢都唔係喺你啲 camera 面前啊， 係咯， 係啦。咁所以呢樣嘢係唔 make sense 嘅，所以呢啲左翼媒體咧就係黐線嘅係。咁事實上咧，佢係絕對係有強烈譴責，同埋係有一個衝突嘅。咁即係喺呢個 APEC 第一兩日過咗之後咧，就啱啱就尋日咧，尋晚咧 ，actually 呢個尋晚嘅新聞嚟嘅嚇。俄羅斯咧就馬上派咗四隻戰艦咧，就係嚟到澳洲，即係過緊嚟澳洲嘅領海咁樣樣啦，即係未嚟到，但係過緊啦咁樣樣。咁其中一架咧就係一個俄羅斯太平洋嘅旗艦。太平洋的旗艦喎，呢一個導彈巡邏嘅洋艦嚇，叫做 Varying 嚇，就係帶領嘅，就帶咗四隻船，就係落嚟澳洲就示威咁樣。咁你諗下，如果佢之前係冇同普京大攤牌嘅，同埋嗌交嘅，點會有呢件事發生呢？係咪？ 即係 action 啦， 一定有 action 嚇。咁咧即係當呢一個 Roman Martov， 即係佢係嗰個 captain 啦嚇，佢係被問到即係呢一個嘅mission 嘅目的係咩咧？佢就話我哋要喺太平洋區展示實力嚇 ，show our naval presence， 咁同埋咧係要展出俄羅斯嘅旗幟，同埋 show the flag in the region。嗱呢啲係咪挑機嘅説話？ 絕對係啊！ 你諗下，如果艾寶特係冇 shut front 到，即係我唔係話真係即係用力咁樣撞佢埋去推佢落地下，你因為呢啲係黐線同埋。呢啲係黐線無聊低 B 同埋低裝嘅一啲嘅 interpretation 嚇咁樣樣。如果佢係冇真係shut fund到，即係有一個喺背後大鬧嘅一個情況，點會有呢啲咁嘅情況發生咧？係咪？咁所以咧，即係而家就一大班。 顯 而易見的戰艦咧就係嚟緊澳洲噶啦，咁樣嚇，咁即係依好明顯係唔會打仗嘅咁樣，咁但係好明顯咧，即係而家兩國嘅 tension 咧係好大咁樣嚇。咁點解咧？因為其實澳洲係個小國嚟啫嘛，其實係。咁其實俄羅斯一定係勁過澳洲，即係有啲咩競逐啊？即係俄羅斯係大國，澳洲係小國。咁點解咧？因為奧巴馬已經唔參與啦嘛，唔關我事 ，I don't care 咁樣嚇。咁所以咧，只要艾寶特咧佢就自己出手啦。咁所以個情況就係咁啦。咁但我相信，如果你諗下喺一個強硬啲嘅美國嘅，因為美國同埋澳洲同埋加拿大啊紐西蘭啊，即係我哋係有一個 military pact 嘅嘛，即係有一個大家軍事大家互補嘅一個嘅 partnership 嘅嘛，係咪？如果美國佢係會即係有腰骨挺起來，係會為澳洲站起來嘅，俄羅斯點會咁做啊？咁但係即係之前咧係會係美國對俄羅斯嚇，咁但係而家咧只要我哋小國做埋呢啲嘢啦，咁樣點解咧？因為食香口膠， 德戈尔夫球 去 party， 系啦，就系咁。好，咁我哋转头翻嚟咧，个讲关于个出猫嘅情况啦，咁同埋咧都系讲下一啲 Remembrance Day 嘅感人嘅故事。转头翻嚟。 澳楼广东道，你嘅广东话频道 ANZCanton.com。澳洲路边社 Mainstream Australia。 好啦，欢迎大家收听 My Radio 同埋澳楼广东道嘅联播节目《澳洲老编社》，逢星期四见面啦。头先就讲咗 APEC 啦，就已经讲咗一半啦。唔知够唔够时间讲嗰啲战争故事啊？如果唔够，再揾个另一日讲啦吓。咁今日咧就讲下出猫啦，咁样样。你有冇出过猫呢？ 有。 吓？呢啲唔应该认喎，呢啲就算有出猫都应该唔认喎。 咁但系即系你细个嗰阵时候都唔止即系你自己出猫啦，好多同学都出猫噶。 咁呢个系咪中国文化咧？呢、這个就 算 嗱嗱，我觉得系个其实分别系咩咧？我分别就系咩咧？喺西方文化其实人都出猫嘅吓，咁但系你出猫之后会唔会四围话俾人听，或者觉得呢件事系冇嘢肆无忌惮啦咁样样？定系你会话，嘿，我都唔知几叻啊！我头先出咗猫都冇人见到啊！真系好似我之前 喂，梗系闪闪烁烁噶啦，出猫边度俾人睇？ 哦，咁你真系有翻啲即系西方嘅即系一啲嘅美德啦咁样样，即系例如咧，好似我前咗排我都讲过啦，即系我喺 Eastwood 咁跟住听到个女人 overheard 咗一个女人倾偈咁样，咁咧佢就话咧，即系佢拍咗一个 disabled car park， 因为咧，澳洲有好多啲嘅即系伤残人士嘅 残疾人士 嘅车位啊嘛，咁样，咁如果你喺澳洲咧系申请一张伤残人士嘅卡咧，就可以免費泊嘅，咁同埋咧，即係好多地方咧都可以免費泊車添，咁因為咧，即係我哋澳洲一個好憐憫其他嘅國家嘛，係咪？咁所以如果你係傷殘人士嘅，就俾你一個 特別優待， 特別嘅優待。嗱咁咧，嗱西人都會咁樣做嘅，就會亂咁申請呢啲卡，其實自己冇嘢嘅，又或者自己有一個祖母喺屋企嘅咁樣， 要照顧咯， 要照顧就佢，但係佢平時留喺屋企嘅啫，但係咧平時咧就攞咗佢嗰張卡用，但係其實自己唔需要嘅。嗱鬼佬都會咁樣做，但係咧佢咁樣做會靜雞雞。靜靜雞吓咁样，咁样咧就同同人有少少唔同嘅吓，因为我前咗排 Eastwood 咧就听一个女人咧就大大声咁样教另外一个女人咧就点样申请呢卡，嘿，申请呢啲卡好容易啫嘛，即系好似卖广告咁样啊，申请呢卡好容易啫嘛，我哋只需要咁样吓，即系佢就系俾全世界人知道咧。我都唔知几醒啊！我拍 disable 呃政府啊！ 佢好自豪啊！佢而家系 非常自豪吓，咁所以个分别喺呢度。其实呢一个都系出猫嘅其中一种嘅啫，咁样系咪？咁不如你讲下啦，单新闻系点啊？到底 咁其实咧，单新闻咧就系、是、即系都系呢几日发生嘅事嚟噶啦。咁啊，头先你都讲过话即系有一个女仔就 系寻日嘅新闻嚟噶， 寻日啊嘛，就系咧系阿杜莹莹啊，阿杜小姐啊， 阿刀。 杜小姐咁样样啦，咁就喺澳洲就开咗一个网上嘅一个网站。咁樣樣啦，咁就係專係幫啲學生就係做功課同埋寫論文嘅，係啦。咁樣每一次嘅收費咧， 呢個叫 My Master 呢個 My Master 呢個網站係啦，咁啊提供有請窗服務啦。咁啊每一次咧最高咧可以收到1000澳元嘅收入嘅，即係每一次收錢。 喂，抵啊！因為每一科成5000多蚊嘅嘛，大佬。 係啦，咁咧就話即係佢一年嘅生意咧。原來是真的很厲害的，估計一年呢他可以去到160,000澳元的、即是更多過一個普通人打工仔的雙倍人工。 哇，當然啦，他最做生意嘛，有那麼多人需要，我嫌他賺得少，應該過百萬。 這個杜小姐旗下呢原來不是他一個人做完的，他是有 當然啦，他哪有那麼厲害、他當然找其他人幫他做的這 些。那是他說大概呢就有100個員工呢就幫他做這盤生意的、大部分咧啲留学生啦，咁当然咁系中国啊、香港啊咁样样啦，咁样咯。 其实佢系从中抽 commission 嘅，咁样样，即系有人系 request 呢份功课，咁跟住我识啲人系攞 high distinction 嘅，你帮我写呢篇论文，你好容易可以写到嘅啫，咁样吓。咁然之后人哋就帮你写，咁跟住之后咧，我就分翻一部分俾佢，就咁样样啦吓。 咁其实你都讲啦，头先话即系为一个海外学生，点解咁多啲海外学生要做？即是要找人幫他做功課，就是因為而家啲學費真的很貴。 係， 你諗下，俾1000蚊做一份功課，但可以買嚟係一科嘅合格喎，唔使再讀多次。 喂，唔 係， 雖然 係 咁樣，即係1000蚊係好少錢嚟，對好多呢啲人，因為佢係揸 Benz 啊咁樣樣啊嘛。 咁啊係，一日都 揸 Benz 揸 一日都要多過1000蚊啦。 喂，佢啲時間唔係用嚟寫論文噶。佢啲時間 玩嘅唱 K 食 飯嘛，日頭係用嚟瞓覺，夜晚咧就係同啲女唱 K， 同埋去 clubbing 飲酒。 吓， 咁唔净系男仔，女仔都会 系啦。咁同埋每一日咧就嚟到屋企嗰度，咁跟住之后就开大 party。佢嚟海外嘅生活就系咁啊嘛，啲、人做功课、啊 嗯， 你话真系几唔合理咧？即系啲学校就应该系检，即系要检讨下啦。人哋俾咁多钱你， 你应该就翻学生程度 系啦， 先 应该就翻学生嘅程度啊嘛。啲钱我俾你使噶。我俾錢你，你要我做功課，嗱呢個咩 唔夠照顧，係 啊，根本唔應該係咁，應該我就咁俾先，直接俾張 shirt 我就得啦，唔搞咁多嘢，係咪嚇？所以咁樣我覺得係非常之應該嘅咁樣嚇。咁嗱，其實喺其中邊幾間學校係即係用得最多嘅咧，就係即係閣下嘅 Newcastle University， 咦開多名嘅咩？原來 係啊，閣下嘅 Newcastle University 嘅學生咧係用得最多嘅，用呢個服務。 我冇用過。 第二是 Macquarie 的学生， 我只 是其中一个。我曾经所读过的 Macquarie， 还有我现在所读的 UTS， 三间大学呢 是 使用得最多 的、哦、就是 头那三间。那其实为什么卖广告呢？通常就是在厕所那里的，就是他即是新有事啊，新有事啊，这些。 但只是写中文的， 只是写简体中文，就不写英文的。 一定不写。 那为什么呢？ 大家知道啦。 嗯， 大家知啦，就系写中文， 嗯、 简体字。 系啊，即系我已经见到佢嘅口吻系咩用嘅。The white people are very stupid. I write in Chinese to tell people how to cheat, but they don't know because it's in Chinese. And also, I advertise in toilet, so when people come, only Chinese people can see. And the white people, they don't know what it is. I'm very, very smart, and I earn $160,000. 咁样样啊嘛，系咪？ 系。 咁同埋咧，佢另外咧，啊呢一位阿刀女士咧，因为佢系刀英英啊嘛，佢咧仲开咗一间嘅补习社添，系咪？呢间补习社我都经过嘅，平时都吓。佢咧就系叫做 Incredible， 因为佢叫英啊嘛，系咪？咁所以佢嗰间补习社就叫 Incredible Tutoring。咁呢一个系非常之大陆嘅，因为点解咧？因为大陆人通常如果要读 Incredible 即系不可思议啦，通常系真系读 Incredible。哦 ，That's very incredible， 系咁样样，即系呢个系一个好 多条倒数， 好大陆嘅英文吓。咁所以点解佢要即系我佢唔系咁样讲俾我听，但我估点解咧吓？我估点解咧？因为 佢自己有好有创意嘅。 我相信系诶，同埋呢个食字咯，即系佢 incredible 咁样样。咁同埋另外就系咩？即系可能有一啲大陆人要揾呢间补习社嘅咁样样吓。咁跟住佢揾唔到，咁跟住佢就 excuse me。Do you know where is incredible tutoring? Incredible? 不知道 I don't know 樣。因為可能要 incredible 嘛，但如果 incredible 即是 Y-I-N-G 的，那他真的讀對。那 你聽就知道 了。是因為我相信他都害怕人家、如果那些學生出到去，人家問你、你在哪裡讀書的，他說如果佢嗰間公司叫 Incredible Tutoring 嘅嚇，咁、個個唔識讀咗 Incredible 嘅， 佢會 embarrass 啊嘛， 佢會 embarrass 啦嚇。咁但係即係人哋而家問佢啲學生啦，即係喺你嗰邊讀書噶，哦 ，I study at Incredible Tutoring 咁樣講嚇。咁跟住之後人哋話：哎呀，唔係 Incredible， 佢話 ：No no no，you're wrong，it is incredible，Y-I-N-G-C-R-R-D-R-B-L-E。佢就要咁樣講。 是 所以其实呢這位阿刀小姐呢是、企业天才的，其实是。所以我刚才好像一开始所讲，就是这些白种鬼呢、是种族歧视来他的，就是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唐人樣、很需要我们这些华人社区就是要 出 手、 出手支持的。还有、都是要尊重呢，就是我们这个中国的出猫的这个文化。我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呢其实、有前科的，因为呢我、我攞翻呢单新闻嚟讲啦，因为呢单新闻咧就系、我正正前年咧喺第二个地方做紧节目嗰阵时候咧，就讲呢单新闻嘅咁样，系啦，某某电台啊咁样 ，BS 电台啊，诶唔好意思 ，SBS 电台啊，系啦，咁样样，咁咧佢就单新闻就系咁嘅，就系咧嗱，我哋成日咧话中国冇民主冇得示威啊嘛，咁样系咪？嗱，其实我觉得呢个都系唔公平嘅，吓、呢个真系唔公平吓，因为中国咧都时常示威， 嗯哼。 咁同埋好多時候係即係有一啲嘅protest 啊咁樣，咁就係反對嗰、那個嘅權力嘅咁樣。咁所以我哋唔好成日話即係中國冇言論自由啊，唔可以示威，其實呢個係錯嘅。我哋即係 即係呢個英文叫 credit where credit is due 啊，即係如果人哋唔係咁咧，就唔可以咁樣批評人嚇。咁所以即係我都好不偏不倚咁樣講咧，中國咧係有示威嘅，係有呢個言論自由嘅。點樣可以見到咧？嗱，佢哋啲示威咧就唔係因為要爭取民主啊，或者普選啊嚇，或者係即係即係有政治犯啊，即係嗰啲佢唔會出嚟嘅。咁但係有其他事情係會令到出嚟嘅嚇。咁喺上年嘅六月啦，呢一個中國嘅湖北市裏邊咧，就係有一個嘅大暴動嚇。咁原因就係咩咧？就係因為有800個學生咧，本身好好地諗住考試出貓，但係唔俾佢出貓喎。 800个 系啦，咁所以之后咧就出咗2000人，即系包括呢800个学生啊，咁跟住即系佢嘅父母啊，拉埋姨妈姑姐一齐去，咁跟住之后咧就暴动，就打烂啲车嗰啲窗啊，咁同埋向呢个考试即系呢个考试场啊，吐口水同埋 掟鸡蛋， 掟鸡蛋啊，掟石头啊，咁样样，咁所以即系你见到呢一个系非常激进嘅行为嚟嘅吓，咁样样，咁所以即系喺中国见到呢啲系令到你非常开心啦，系咪？系因为即系由此可见咧，中国人系有言论自由， 识得反抗咯。 反抗嚇，中國嘅高考咧係非常重要嘅嚇，即係一考定生死啊嘛，係咪？ 一世人最大件事啫。 係啦，咁但係咧，即係中國嘅政府咧就成日咧就對呢一個嘅湖北市咧就有一個可疑，咁就係因為哇！你哋好多人都高考咁勁咧，即係發生啲咩事咧咁樣？咁但係個個知佢出貓噶啦，咁點解咧？其實再前一年咧，就呢個教育局咧就已經出咗警告俾佢哋，因為咧佢發覺咧喺其中一個試卷裏邊咧係有99份嘅 papers 咧係完全一樣嘅咁樣嚇。咁所以今年啦，即係上年咧，佢哋就做咗呢個 pilot scheme 咧，就希望可以執行呢一個考試嘅規則嘅。咁所以佢就去到其中一間學校啫嚇。咁呢間學校咧就喺、這個中長市嘅咁樣樣，咁喺呢個中長，即係唔係中間嗰長，即係中長呢個地方啊嚇。喺個中長市裏邊咧，就有呢一個嘅即係 random test 啦。咁佢就係特登咧揀咗54个外來嚟嘅考試官嚟到觀察嘅，因為佢係外來嚟啊嘛，即係之前冇得台底收錢啦，係咪啊？咁啲學生去到震驚喎，即係喂， 點解唔係呢幾個人嘅？ 係啊，點解你無端端個個唔出嚟 check 我哋啊？咁樣樣，咁去到考試場嗰陣時候咧，佢哋就用曬啲 金 屬探 測 器啦，咁樣樣嚇。咁收到好多手机就没收晒吓，同埋都咧系收咗好多咧呢啲秘密嘅无线电嘅用品，咁就包括咧有一啲假擦胶，系啦，即系佢本身外边全部擦胶嚟嘅，但一揭开佢咧就真系可能好多啲 LED 灯闪下闪下咁，系啊，就好似007嗰啲咁样样啦。咁甚至咧呢、這个犀利，即系有一啲考试官咧吓，佢咧就系、是、去特登咧就系、是、搜一啲女士嘅重要嘅部分嘅。即系我唔系讲紧个胸啊吓，我讲下边嗰度啊吓，即系睇下你有冇啲摄住啲咩撒胶啊，或者啲纸仔插喺里边啊咁样样，系啦。咁喺学校外边咧都有呢一个嘅即系嘅观察咁样样，因为你出猫唔系净系喺个考试场里边，因为外边都有噶嘛。佢哋咧就守咗喺对面有一间嘅酒店其中一间房，有成 team 人坐咗喺度咧，就系准备咧就系通水嘅，系乜嘢捉鬼晒佢哋咁样样。咁即系考完试嗰阵时候咧，啲学生咧就灰晒啦咁样样。咁咧就一个咁嘅情況嘅，即係呢一個係其中一個父母嘅一個 account 啦，佢係咁樣講嘅。咁佢就話咧，即係我12点咧去湊即係湊翻我仔翻嚟啦。咁跟住我就話：你考試考成點啊？咁佢開始喊喎。咁跟住我咩事啊？咁然之後佢好慘啊！ 考高考都要阿媽接放學啊？ 都會嘅，高考會嘅，因為即係你阿爸阿媽即係都想車你翻屋企啊，同埋話俾你聽，即係問你係點啊。所以高考都會嘅嚇。咁跟住即係你點啊？你點啊？咁樣咁跟住好慘啊！個考試官搜我身，喺我底褲嗰度攞走咗。我个电话咁样样，哇！咁跟住个老豆就好嬲啦，咁跟住仲报警添，即系佢自己出包，佢自己个仔出包，咁然之后佢报警吓，咁跟住咧，唔单止系咁，嗱，有另外一个咧都系similar 嘅咁样样，就系咧有一个考试官咧叫 Leon 啊吓 ，Leon 啊叫做吓 ，Leon 吓，咁咧佢就咧俾人兜锤咧就打咗落个鼻嗰度，咁点解咧？点解个老豆要打呢一个考试官咧？因为咧呢一个阿李先生咧，佢就即系没收咗一个无线电话咁样样， 即系佢唔俾个仔出猫， 你唔俾出猫咪唔俾出猫咯，你俾翻部电话我啊，咁跟住佢唔俾，因为呢个 evidence 嚟噶嘛，系咪？咁跟住咧，即系佢你唔俾，唔紧要，即系我之前规则嘅，嗱，我有跟住塞嚿钱俾佢，你唔收， 咁跟住咪兜锤剥落佢个鼻嗰度咯，个情况就系咁啦。 哦，明白。 系啦，咁所以咧，即系话系搞一件好大嘅事出嚟嘅当日吓，咁样嘅。咁所以咧，即系去到 mid afternoon， 即系两点几、三点几嗰啲时候咧，即系有成二千人咧，就系包围晒成个考试场。咁但系啲考试官好多仲喺里边嘅，几惨咧。咁跟住佢又掟烂啲车啊，即系又打烂玻璃啊，又掟石头啊，咁样。佢哋仲喺外边大嗌咧，即系呢个系英文新闻嚟，所以揾唔翻中文啦。咁但系佢咁写 ：There is no fairness if you don't let us cheat。咁佢就话：如果你唔俾我出猫，咁就好唔公平咁样。 哇！救命！ 系啦，咁即系呢个好搞笑。咁但系即系里边有啲教师啊，同埋啲考官又好惨。咁之后咧，系啦，就上网就求救吓。咁咁佢就话：快啲嚟救我啊！咁样嘢 ，students are smashing things and trying to break in 。 暴动啊！而家讲到好似 系啊，咁所以即系我哋点可以话即系中国冇暴动啊咁样样咧，或者中国系冇示威咧？中国梗系有啦，但系你要睇下系啲 咩情况， 系啊咩情况，同埋 咩场地， 咩场地系啲咩导致佢哋有咁嘅情况啫，咁样样。咁所以咧，即系呢一个咧，亦都系即系中国喺世界嘅眼中咧，就展示即系佢哋系有几巴闭，又再次咧喺即系喺全世界嗰度咧就耀武扬威。咁所以即系中国佢可以使好多钱，即系飞上太空啊，唔知长征几多号啊咁样。咁但系你指出一单呢啲咁嘅新闻咧，即系你啲长征几多号冇人理啊，即系呢啲就系笑话， 得啖笑。 系啊，所以点解个个笑紧你咧，就系因为咁样样。咁但系即系嗱，所以咧。我點解頭先話出貓係中國文化？你見到呢啲事情發生，你豈能話呢個唔係中國嘅文化？ 係， 係咪先？係咪？咁係咯。咁呢單新聞你有啲咩睇法咧？ 即係係咪咁本末倒置咧？第一次聽完之後，喂大佬，你由細到 不可思議 ，incredible 啊！呢個真 係，即係由細到大 ，this is incredible。 係啦，由細到大。即系我都系俾人教话，千祈唔好出猫啊！就算你自己读唔识书都好啊，你都唔好出猫啊！ 喂， 你要过到自己良心。 嘅思维系非常之唔啱，佢血浓于水，应该系背向祖国啊嘛！ 明白，明白。但嗰时候在九七之前啊嘛，你明唔明？ 哦，咁样样 系啊。 咁你英国狗嘅行为就应该系即系放翻低佢。 系啊，即系而家要开始学下点样去出猫啦、 啊。我都讲一讲英国狗其实唔系 discrimination 嘅吓，即系我都讲一讲先，因为好多人唔同听我节目啊嘛。咁点解我讲英国狗咧？就系、是、因为咧英国咧佢系有一个 bulldog 嘅角色啊，即系因为 bulldog 咧。系看门口嘅狗， 一路中意呢只狗。 系啊，佢而家 Royal Doulton 卖紧嗰只 Bulldog 吓，七十几蚊，细细只。 澳币喎。 系啊，你如果系睇《零零七》最新嗰套戏咧，即系 Judy Dench 死嗰套咧吓，哇！我真系超中意嗰套吓。 你中 Bulldog 定系咩啊？ 嗰套你会见到咧，佢系不停影喺 Judy Dench 嗰张台上面咧，就只 Bulldog。佢就话英国就系门口狗吓，即系佢系要保护呢个世界咁样嗰个角色，所以点解叫 Bulldog？ 系啦，所以话佢系话佢系 Bulldog， 其实好 proud of 嘅咁样吓。咁但系真系咁所以你咪嗌英国狗啦，冇所谓嘅，应该系英国狗嚟。 正 啊，系啊，咁样样。嗱，我就觉得咁样嘅睇单新闻。嗱，因为咧，即系我到某程度上咧系怜悯呢班学生，我亦都系觉得佢个暴动系啱嘅吓。咁首先佢系非常之前卫啦，即系暴动啊，同埋 protest 啦吓，即系非常之民主佢咁样做。咁同埋另外就即系咩咧？即系中国冇理由唔俾啲学生出猫嘅。 嗯， 因为 咁啊系，你都话既然系文化咯。 首先文化吓，咁同埋另外，中国嘅 GDP 点解咁高？就系、是、靠偷呃拐骗、抄笼、模仿、讲大话、行贿。喂，你睇佢个 GDP， 你睇佢个 GDP 点解咁高先？平整个四五度嘅啫，最多、即系我包埋你嗰啲，即系高 city 啊，即系起啲冇人住嗰啲城市，即系我包埋嗰啲咁样样啦。喂，你中间几多钱啊？行贿啊？佢啲 GDP 系几重要啊？咁样样吓，你出猫啊、抄嘢几重要啊？你睇下，即系呢个深圳呢个罗湖城同埋做假嘢，你睇几重要？系咪？ 嗯， 吓咁所以，当你成个经济系建立喺偷呃拐骗、抄笼、模仿、讲大话同埋行贿嘅时候，你唔俾人哋出猫，你根本就系背弃晒你成个国家即系点解 GDP 咁高嘅理由。你背弃晒你自己嘅国家精神。咁而事实上喺个情况就系咁啊嘛，家阵全世界系又真系个个出紧猫噶嘛，你冇理由无端端唔俾人出猫，你唔可以咁样样噶嘛吓，系咪？即系好似因为我之前咧就考过呢个叫这个地产试啊，即系嗰阵时候即系有段时间，即系细个嗰阵时候，即系做地产咁样考个试啊嘛。咁佢嗰啲试咧就即系唔系 design for 你 fail 嘅，即系你嚟俾咗钱就一定 pass 噶啦咁样。咁所以佢最后会俾一个 multiple choice 嘅 test 你咁样，即系你知有时即系几 professional 嗰啲 test 啊，即系你每年要储分你啲 test 都系咁，你唔会 fail 嘅嗰啲嘢。即系好多时候佢点咧，佢就话嗱，我而家俾份卷你。 嗱，我之前讲埋晒啲答案俾你啦，啲、 嗯、 答案摆晒喺你侧边啦。 嗯、 好，我而家咁，但系如果你再要抄书咧，你随时可以。咁、 嗯、 但系照计你唔得嘅。好啦，我而家闩门出去咯，我两个钟头之后翻嚟啊吓，咁跟住闩门。咁如果啲人系咁样讲嘅，咁跟住你见侧边啲人冚烂开晒书嚟去抄书嘅，你抄唔抄埋一份啊？ 抄。 咁啊系咯，咁呢个算唔算系出猫先？ 唔算。 咁啊系咯，嗱，所以个嗱，所以个情况就系咁啦，所以即系我明白点解佢哋觉得系被欺骗，点解佢系觉得被欺骗咧？因为本身系可以出猫，你而家无端端话俾我听唔可以出猫，即系你未必系即系系明文规定话你可以出猫，即系因为中国佢系用潜规则噶嘛，系咪？所以所有嘢都唔系明文规定噶嘛，所有嘢都系潜规则。你无端端改啲潜规则，话你系咪老先咁样样，系咪？所以即系你见唔到点解我明白啊？我理解， 同情佢哋， 我理解同埋同情。嗱、呢个一方面啦，但我系不偏不倚嘅。咁、所以另外一方面咧，我嗰、那个思维，即系一方面我同情吓，第二方面咧，我非死不偏不倚啊。所以我第二方面就抵你死嘅吓。呢、这个就我第二方面咁样样。嗱，咁点解咧？因为咧，其实即系呢一个城市无端端要用一个咁强硬嘅方法嚟捉呢一班学生咧，其实系非常之反映到咧，中国嘅真正嘅生活又真系咁样嘅。因为有一日你可以人上人，例如薄熙来咁样，今日就人上人，听日你就系罪犯。你做坏事嗰阵时候，唔系唔得，我哋有潜规则， 吓， 唔系唔得。咁但系我几时捉你呢？你永远都唔知道。咁所以咧，其实呢一个嘅情况咧，系对啲学生咧系一个好一个警醒嘅时候嚟嘅。就真系你出猫唔系唔得，但系你有冇 plan B？ 即是你要出得醒一点咯。 是啦， 你会不会识得走佬啊，或者 做其他，因为你是不知道他几时会捉你的。所以这个真的反映到中国的民生的情况是怎样、中国的商界是怎样。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情况是合理的。而这个考试局 也都应该这样做。他应该平时就说就有得你出猫，有得你出猫，无端端就捉下你。今次就捉这里。咁跟住之后几年什么都不教。咁跟住全部捉晒，咁之后过几年有咩都唔搞，咁要无端捉两个，选择性执法，佢系要咁样做噶嘛，吓、即系咁样咧，先至系可以俾你可以显示到，即系中国平时嘅生活系点样。咁所以我觉得中国咁样做咧系非常好，亦都系可以锻炼到下一代嘅年青人咧，点样看待即系喺呢个中国嘅社会里边咧系点样生存， 吓、 即系其实佢咁样做系好好嘅，我觉得佢真系帮紧呢一班学生，即系你唔好以为。你今日偷黑拐骗啊，出猫啊，你以为之前个个系咁，你今日系咁，你以为冇事？唔系啊，我会无端端捉你噶。虽然呢一班学生佢大考可能唔成功，但系到佢有一日可能做啲咩生意嗰阵时候啊，或者系做官嘅，佢 识得用翻呢个方法。 行贿嗰阵时候，佢会小心啲，佢会自己有一个 plan B 俾自己，就系话如果有一日俾人捉嘅，我首先就知道有一个咁嘅可能性吓。咁同埋第二嘅，我点样可以喺？即系受佢嗰时候咧，点样可以保护自己？ 哇！咁中国政府都好用心良苦喎， 非常 系上面， 非常系吓， 系咯，即系个佢嘅意思就系话唔系俾你考试，但系想兼夹训练你点样去应对你长大咗之后，教埋你点样做人添。 冇错啦，所以即系呢一班父母啊，佢各样咧喺度 多谢呢个政府， 系啦，喺度示威咧，其实系真系绝对唔恰当嘅， 系 咯，绝对唔恰当，因为佢哋系教精紧你啊， 吓， 咁亦都系警醒紧所有其他人嘅，所有其他人，即系佢而家咁样教你就好啦。你谂下，你大个如果系偷黑拐骗啊、偷财嗰阵时候啊，咁样做嗰阵时候就打靶你啦。你如果而家唔学好呢一课，你将来你可能会死嘅。所以中国政府真系夸啦啦呢件事要拍手掌赞赏添咁样样吓，即系最后啦，俾啲 tips 啦，就因为我冇时间讲 remembrance， 下个星期就再讲啦吓。咁、即系都讲下关于出猫啦咁样。咁、其实即系我自己个人就觉得咧，即系用 technology 嚟出猫咧，其实系好差嘅。因为我见过好多唔同嘅，即系我包括见过有啲人咧，就系将自己嗰个计数机咧就撩空咗佢，咁你摄部 iPhone 落里边啊咁样样，系啊，又做呢一啲咁嘅嘢。其实咁样唔系几好嘅，因为如果你部电话冇电啊，或者人哋打电话俾你啊，或者电话上唔到网啊，即系你信唔得个 technology 嘅，有好多事情要无端端发生嘅。咁同埋即系佢咁样做系好多时候系冇 plan B 咯，同埋 其實點解喺即係我頭先講嗰單新聞咧？個情況就係點咧？就係、是、咧有啲人咧就戴住副眼鏡，副眼鏡上面有 camera 嘅。咁跟住咧個 camera 咧就即刻 relay 咧就係去對面酒店嗰間房。咁跟住咧人哋有個叻啲嘢咧就即刻就做。咁之後咧就用個 earpiece 就講翻俾佢聽，23+64乘 x， 即係佢係咁樣樣咯嚇。咁、但係咁樣個問題就係咩咧？因為佢呢個係一個廣播嚟嘅，即係佢係廣播俾50個唔同嘅學生，咁所以點解頭先有99份卷係完全一樣咧？就係因為咁咯。所以即係其實出貓係咩咧？即係我唔怕咁樣講，出貓講求三樣嘢，講求效率，容唔容易俾人捉？咁同埋自己嘅學識，其實三樣嘢都要。 好有經驗喎、啊、你。 有經驗，但係未必因為自己做啊，因為我唔會認啊，就算做都。咁咩叫效率呢？因為其實咧，我情況就係咁，唔係蠢人先至係出貓嘅。聪明人和蠢人都出猫，但是蠢人先被人捉到的、所以你看大学呢就是有些东西放在这里，然后 Do not cheat, we know all the tricks You know all the tricks 今次就不会 要报纸、要报纸揭发这件事， 还有都不用有张纸写出 来，还有你知道的都不会告诉你，是不是？那什么叫效率呢？就是呢，即系我见有好多人出猫，即系渣嗰啲人出猫咧，佢真系成句写晒出嚟嘅， 系张纸写到抹晒嘅，咁我哋睇到自己都睇唔到写咗啲乜嘢嘢。 咁即系佢可能会咁，即系佢话 democracy 系咩咧？咁样样，即系 democracy is the ability for people to vote for a candidate， 即系佢真系成句字写晒出嚟， 所以咪咁麻麻。 咁所以就戆居啦吓。咁但系如果你系真系一个真正嘅出猫嘅人咧、你一定唔会你一定不會咁樣寫嘅，即係就算係關於 democracy， 你可能係寫咁跟住，即係democracy 都要一票嘅，可能會用一個 code 嚟到寫嘅 D 等於一一嚇，一人一票 D 等於一一。每一次見到大 D 咧，就真係 democracy， 或者有時 accounting procedure 乜乜咩啊，即係咁樣樣啊。咁跟住你每次見到 at 嘅個 at 即係 accounting 咁解。 但會唔會寫完之後會唔記得咗自己？ 咁所以你一定要熟悉你自己嗰啲碼，即係你呢啲碼咧，其他人全部唔識睇，得你一個識睇嘅啫。嚇、咁所以呢一個就係效率啦。即係如果你係喺一個字嗰度 D 等於11，咁你即刻睇到啦，係咪？咁所以你就可以即刻抄到呢個出嚟。咁呢個非常之高效率。咁同埋第二咧就係唔容易俾人捉。因為你就算好啦，你捉到呢張紙啦，你話呢張紙咩嚟㗎？ 系咯， 咁啊药方嚟嘅吹啊，咁你话波嗱，我俾你，你话 我最求其写啲嘢喺度， 你话波听我写咗啲咩？因为咧，我记得咧， 我 话俾你听，我以前中文学校点出猫啦。 你有朋友做过嘛？ 啊，有朋友咁样做，系啦，嗱，即系嗰阵时候咧，我要记呢个夏商周， 你朋友。 我朋友哈，春秋战国、秦汉三国，我当我要记咁多呢个先啦。嗱，夏商周我写 HSJ。咁跟住春秋战国咧，我就画咗一块，我就画咗一块树叶吓，因为秋天树叶秋天啊，同埋春天啊，系啊。咁跟住战国咧，我画咗一坦克车。咁跟住秦咧，我就画咗三个圆圈。呢、这个知唔知点解？因为老夫子系秦先生个 friend， 老夫子件衫有三个圆圈，系啊。咁跟住三国好容易啫，就写个三字吓。咁跟住好啦，即系我就算我个 friend 就算俾人捉到吓，咁跟住佢有张纸啊，或者系写咗喺自己笔盒度啊，咩都好。所以 HSJ 一块树叶，三个圆圈，咁跟住之后一个三字嘅，你话俾我听，我出咩猫啊？阿坦克车，你话俾我听，我出咗咩猫？你话俾我听。咁所以呢个就系你第二个原则，就系、你唔好俾人捉到。如果你攞部电话入去嘅，喂，你咁样 caught red handed 啦，系咪先？咁同埋另外就咩？再绝啲，你唔好写喺张白纸度，你写喺张米纸度。有啲咩情况你吞咗佢？ 米纸 冇啲咁嘅事。No， I was chewing gum， 吹啊，系咪先？所以其实咧，即、就、系、是、你唔好以为呢啲人咧用咁多 technology 咧系咁醒。其实你用最原始嘅方法先至系最好嘅出猫方法。甚至咧，你即系或者喺之前嗰个试嗰度咧，就攞一本嗰啲考试嗰啲 writing paper、writing book 咁样，咁跟住咧就潜佢出去，因为通常咧考试咧你系可以攞翻啲 question paper 走噶嘛，吓 一啲啦。 澳洲嗰啲通常可以嘅，咁你咪潜咗嗰啲writing booklet 走咯，咁你攞走咗之後，咁跟住下次個試，咁你咪將你啲筆記全部寫曬一隻隻字寫上去，咁而下個試你咪攞出嚟，咁跟住咧你肆無忌憚攞出嚟嚇，即係喺一開始一個個喺度即係揾位嗰陣時候，一開始第一件事即係攞出嚟，咁然之後就擺低。 replace 嗰本 blank 嗰本， 唔使 replace， 你 blank 嗰本都有，即係冚爛曬。 哦，咁啊係。 咁跟住之後，你成個試你咪抄咯。 咁就肆無忌憚咯。Whereas 啲蠢人會點咧？即係會寫張即係好啲卡片咁細紙啊，咁跟住收埋喺啲 pencil case 度啊，咁跟住好鬼鼠抄啊抄啊咁啊。你啲人老遠一睇啊，知道你喺度出貓啦。你用電話出貓，係人都知道你出貓啦。即係你唔好當啲人蠢先得㗎，係咪？係最後咩咧？即係出貓咧，唔係唔得。嗱，即系出猫咧，其实系一个竞逐嚟嘅，系、一个竞逐嚟嘅，就系即系摸高一尺就道高一丈吓、即系如果你要出猫嘅，唔系唔得，你唔好俾人捉到，你俾人捉到嘅咧，你要认命吓、其实就系咁，所以即系点解中学呢班学生唔应该咁样做咧？人哋就代表咗佢哋系摸高一丈啦，你就冇理由系要咁样即系 complain 嘅，因为呢个系人哋嘅职责，人哋嘅职责就系要 catch 你有冇出猫，咁、你咧唔系唔可以出猫，但系你出猫你要出得醒吓、好似阮琼丹喺呢、这个逃學威龍咁樣講，即係佢話：試問邊個未出過貓啊？就要識用腦，連出貓都唔識用，你企喺度，你仲喐 係咪先？ 都唔用腦啊！咁啊抵罰啦！即係佢係講得好啱， 真係有道理喎。 呢個講得好有道理嚇，因為其實真係個個出貓，但係個問題你俾唔俾人捉到嚇？咁同埋人哋咧係有權有一個道行高啲嘅方法嚟捉你嘅，人用道行高啲嘅方法嚟捉你，你咪或者用一個原始啲嘅方法，又或者用一個再勁啲嘅方法咁樣咯。咁同埋第三就係咩咧？你自己就真係要有知識，你即係所以我話點解其實係蠢人同埋聰明人其實兩種人都係要出貓嘅咧咁樣。一個聰明人出貓佢可能點咧？嗱，即係因為咧佢其實要捉你出貓咧，其實你考試前嘅出貓咧佢唔可以捉你嘅，即係呢個係唔可以嘅，因為你考試前係冇可能捉出貓嘅，你係考緊試嗰陣時候佢先至可以捉你嘅嚇。呢、這個 across the board 都係咁嘅。咁如果你係將啲公式寫曬喺呢一個嘅計數機嘅背後嗰度嘅咁樣，咁跟住當所有人一開始坐低，咁跟住填緊名嗰陣時候咧，你就咧將啲公式咧冚爛喺個計數機嗰度就寫落張台嗰度，咁跟住之後揾另一張紙就遮住佢，咁跟住之後咧就即刻將呢個計數機寫咗啲公式就全部拆曬佢。咁跟住咧，你就再将呢一啲写咗喺张台嗰啲公式咧，就抄翻落你自己嗰啲 writing book 嚟嗰度，咁跟住喺张台咧就拆翻佢，咁你嗰啲公式咪合法地，即系好似洗黑钱咁样啊，就 clean up 咗，就堂堂正正摆咗喺嗰本 writing book 嚟嗰度啦， 就嘥时间喎呢个， 唔嘥时间，因为如果你系做得快嘅，你抄得快，你抄得熟嘅，其实系 OK， 咁但系最后个问题系你识唔识得点样用嗰啲公式？我當你抄曬啲公式啦，但如果你唔識點用啲公式，最後都冇 用， 係啦。咁但係啲公式係可以幫到你，又或者係我頭先講嗰啲中國嗰啲朝代啊，即係如果你要寫篇論文，就係形容呢啲朝代發生啲咩事嘅。但如果你即係逐個組嘅朝代，你可能唔記得邊個係邊個咁樣，咁或者你中間再加少少筆記，即係呢啲係 memory jogger 嚟嘅，即係佢係令到你即係挑一挑你啲記憶咁樣。但係佢唔係要你逐隻逐隻字抄翻出嚟，呢啲係最低裝最渣嘅出貓。所以你唔好以為呢啲學生好似好叻咁樣，其實捉到嘅一定係渣嗰啲嘅。咁樣咁所以咧，我都想即系不偏不倚啦。咁我都想讲咧，就唔系净系唐人先出猫嘅，吓鬼都有出猫嘅。咁因为当时咧都有另一单新闻咧，就喺嗰段时间发生嘅。咁好搞笑，喺法国嘅呢、這个法国咧就一个52岁嘅阿妈咧，就系咧扮佢自己19岁嘅女，就系去市场嗰度就代佢就系考试嘅吓。因为法国好似美国咁啊，唔使着 school uniform 嘅吓，除非读啲 private 嗰啲咁样吓。咁咧佢就着呢一个嘅窄身牛仔裤啊，着埋 converse 啊咁样。咁咧但系真系 佢會 check ID card 噶嘛 ？Student ID 可能呢一個阿媽咧，佢真係 好似樣啦， 或 者就後生，或 者個樣係後生啊咁樣啦嚇，或者佢又化咗濃妝啊咁樣啦。但係佢點樣俾人捉到嘅咧？就係因為咧，其中一個考試官咧，佢係識嗰個女仔嘅嚇，即係可能佢係佢教師啊，定係曾經跟咗佢間 case whatever 咁樣。咁但係見到咦，你唔同咗樣嘅咁樣，咁所以咧就 揭發咗 嚇，之後就揭發咗。咁但係即係佢都好絕下嚇，即係佢係等呢個阿媽做咗2个钟头之後先至報警。即系等你辛苦一下先，咁跟住先报警，咁跟住警察咧，真系就捉咗佢走啦，咁样吓，咁但系真系就冇阻扰到其他嘅同学啦，咁样， 咁都做得好好嘅，好妥善， 都做得好，非常妥善吓。咁咧，即系呢一个阿妈咧，佢之后就有告到佢啦，咁同埋呢个女仔咧，佢系5年咧，再唔可以再考公开试嘅。嗱，即系你见到个情况好唔同，即系佢一被人捉，佢即刻无话可说。 当然啦， 即系佢唔会话 protest， 系断正咁啊！你有冇搞错？边度写明咧？即系佢唔会咁咧，因为中国人一定会咁，一定要大大声声。有冇搞错？乜咁样？即系佢话有冇搞错？有冇睇过童梦啊？我寻日系19岁，今日52岁啊！ 得唔得啊？我饮咗嗰个科学家嗰杯嘢啊，你得唔得啊？咁样样吓，你点知我唔系佢啊？你验我 DNA 一笨，即系中国人系会咁样样。会，但系佢唔系佢断声啊。又或者话，有冇听过一夜白发啊？我寻日读书啊，读得好辛苦，我一夜白发啊，得唔得啊？你吹啊？即系中国人系咁样 一下子攞十年咯。 系啦，但系啲鬼佬就唔会俾人断正，就真系冇办法吓。咁同埋咧，即系佢唔会报警，即系首先第一报警嘅话就唔系佢啦。同埋佢唔似呢一个中国嗰个父亲，就系、是、话有冇搞错？呢一班人实在系太过唔似样啦，即系佢唔会咁，即系佢唔会做闹人嗰、那个。所以呢一个咧就系西方国家同埋即系中国嘅分别就系咩？唔系话冇出猫嘅鬼佬吓，咁但系鬼佬一定系少啲嘅吓。咁同埋第二咧就系呢一个出猫咧，根本就系一个中国人嘅文化。Which is 咧，我哋喺澳洲咧必须要尊重。咁所以咧，我哋喺呢一度咧就向呢一个刀莹莹咧就致敬嘅。好，我哋下次再见，拜拜。 澳纽广东道，你嘅广东话频道 ANZ Canton.com。